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买椟还珠事不同，踏杯多半为叔公，滔滔骈散终何用，几件藏家送一通。这首诗是启功写的《论书绝句100首》的第41首。论书绝句呀，就是他这100首诗啊，都是论书的，都是绝句，都是4句。那么买椟还珠事不同，您看那卖珠子的人呐，哎，他为了让他这个珠子啊更增值，所以他做了一个呀很好的一个匣子。但是呢，买珠子的这个人呢，他就为买这盒，买完这盒呀，他把那珠子又还给卖珠子的人了。这个故事您都知道，就是他不知道啊哪个值钱哪个不值钱。那么踏杯多半为叔公，就是启功说好多人呢去把那个碑文呢给踏下来，他主要呢是看那字好，他要研究那个字，他学写字，他要那个碑帖。但是呢，他不注重这个碑文本身写的是什么事，这碑上记载的什么事。那么里边这个骈文散文都是干嘛用的呢？然后呢，他把那碑帖收藏起来了。什么时候您见过那个藏家呀能够把他藏的那个碑帖呢送一通，就是很畅通的能够读下来，都很少。这就是启功先生认为还是碑上的那个内容更主要，你要先弄懂他写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您再说他这个碑啊是什么体儿，写的字如何，这里头还是有主次的。他这首诗叫买椟还珠事不同，踏杯呢多半为叔公，滔滔骈散终何用，几件藏家送一通。那么几句闲言呢，咱们书接上回，接说这一段启功传。上回书咱们说到启功的曾祖普良去世之后啊，这个六爷玉年呢闹着分家产来了，看上呢家里挂的一幅古画，这个大爷玉龙跟他说呀这是假的，他不信，说那你要不信你就摘走吧，这也是气话。谁知道呢，六爷玉年让手底下人当时登板凳上桌子到墙上把这幅画就给摘下来了卷走。就这一下 可把大爷玉龙给气坏了。玉龙气得直哆嗦呀，用手一指六爷玉年，可就起了誓了，说我告诉你，你呀就一个儿子，我呢就这么一个孙子，那么如果我私吞了财产了，就让我这个孙子呀长不大。说如果我没有私吞财产，那你可就亏了心了，那你这儿子呀是不得好死。您琢磨琢磨，那个时代这是亲哥俩呀，而且这亲哥俩每家都只有一个独苗。这个老爷子设下了如此的重视恶咒，那真是豁出去了。那要不是气得极点了，俩人吵到了啊那个极点了，也不会发这样的毒誓。那么大爷玉龙呢，自此是一病不起。他父亲呢是大年三十去世的，他是七月初七也去世了。在这七个月里头呢，这个大爷玉龙动不动的就哆嗦，哎，这也是那天吵完架之后呢留下的病根儿。他就死在这个安定门里的方家胡同。临死前呢，就是特意把十岁的启功呢叫到了床前，嘱咐了两个事情。一个事儿就是把他和六爷玉年啊吵架打赌的这个事情告诉启功了。另外一件事咱们前文书说过，就是叮嘱启功绝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这个启功呢是铭记终生。那么不到一年呢，家里死了这么多人，对这个启功的打击呀特别的大。那么家里头呢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连生活的最基本的保障，吃饭的穿衣，这都成问题了。但是呢叫天无绝人之路，这会儿呢出现了两位贵人。那么这真情的一幕也让启功终生难忘。在他祖父啊玉龙做四川学政的时候呢，啊，有两个学生都是四川人，一位呢叫邵从恩，一位啊叫唐维元。这两位啊就带头捐钱。他们知道了启功他们家这个窘况之后呢，出于对老师的感激，要报答老师，那么就对他这个遗孤啊要进行赡养。所以呢对这个玉龙的这个其他的门生发起了募捐了。在募捐词上啊有两句话，那打动了大家伙，叫什么呢，叫双媳若女同抚孤孙。双媳谁呀，就是启功的妈，寡妇了，哎，居双了。若女呢就是指啊玉龙的这个女儿恒继华，就是启功的姑姑。同抚孤孙呢，这个孤孙就是启功。当时一共啊募集了2000元。那么这个邵从恩和唐维元呢，二位就用这2000块钱呢买了7年的长期公债，每年呢能够得一些个利息，大概每个月呢可以分30块钱。这30块钱大体上呢能够够启功他母亲他姑姑和他们这一家三口的基本花销。那么邵从恩跟唐维元呢也就成为了 这个启功的监护人了。那么玉龙死了之后呢，这个整个家族里的人呢，觉得这个寡妇娘仨呢，这家里没个男人呢，这单过也很困难呢，就让他们搬到这个玉年那儿，搬六爷那儿去。这一家子呢都不喜欢六爷，但是呢也不能够回绝族里头大家伙的这么一个好意，所以他们就搬过去了。搬过去这个可是搬过去经济独立，就是单过。所以这个邵从恩跟唐维元呢，他不是说把这七年的公债呀都交给六爷，哎，就是每月呢去取租去，取这个30块钱去。一开始呢每月就带着啊，启功和着这个六爷爷玉年的一块儿去取这利息去，这就表明他们二位啊秉公从事，哎，但是这钱呢还是你们起家人拿走。后来呢就不带六爷了，就光带着呢启功一个人去，等于启功从11岁到18岁的生活来源还有学费靠着呢就都是这笔款项。那么这老二位呢，不单保证了启功一家三口的经济来源，对启功的这个学业呀也是十分的关心。邵从恩呢要求启功啊每个星期都要带上作业呢去他们家一趟，而且是当面检查。那么经常都要提出来一些要求啊，也鼓励他。有的时候这启功贪玩啊，他没去啊，那么这个邵从恩很认真的，他就亲自啊跑来检查来。那么这个唐先生呢，就是唐维元呢，那会儿他经常啊上这个中山公园，哎，到中山公园呢行健会呢去学这个杨氏太极。当时呢他是跟这个杨成甫学，杨成甫您都知道，那是杨氏太极的正宗嫡传呐。当初呢这个杨氏太极的创始人呢就是杨露禅，您都知道杨露禅在陈家沟偷拳，哎，学会了这个拳之后呢，这在江湖之上呢有很多传闻了。那么他的这个两个儿子把杨氏太极拳呢发扬光大，一个杨班侯，一个杨建侯，这二位都在王府里边教拳。那当时呢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呢是著名的拳师。那么这个唐维元呢就是跟杨成甫呢学拳。这个唐老伯呀，他呢一见着启功就是很关切，总问他你最近学的怎么样啊，都学什么了。有一回呢这个启功就把自己新作的一首诗给唐老伯看。什么诗呢？就是这社客咏春柳四首，你渔阳秋柳之作，就是如丝如线最关情，斑马萧萧梦里惊，正是春光归玉塞，哪堪一世感金城。这首诗，这首诗呢在前文书呢咱们交代过，这首诗是启功的得意之作，而且在启功的这个诗本里头他把这首诗放在第一首，可见他对这首诗的喜爱。那么他自己也认为这首诗呢写得很规整，咱们也讲过这首诗。那么当时唐维元看了这首诗就掉眼泪了，哭了。他说孙师兄啊，孙师兄是对启功的一种尊称，很客气，说没想到你小小的年龄就能写出这样有感情的好诗来，那么我的老师就是你爷爷啊，你祖父在天之灵会高兴，但是呢你这个诗写得过于伤感了，你一定要保重啊。这个启功听完他这番话呢也是潸然泪下。那么这个邵从恩呢和张澜呢是同乡，张澜您都知道后来当过国家主席啊。那么这个邵从恩呢 学佛信佛，主张和平，哎，他有这么一点书生气。当然后来也是非常著名的民主人士，哎，就为了这个和平建国之事，他曾经和蒋介石啊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气得蒋介石直拍桌子，说这个邵从恩呢是为共产党说话。那么呢，这个邵从恩呢，过了不久呢就病死了。邵从恩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邵一成，一个叫邵一同。这邵一同呢也信佛，自己呀印过金刚经，还给启功寄过两本，在成都工作。这个唐维元的结局啊，很悲惨。在这个解放战争期间呢，竟然就失踪了，就是在老家四川，也不知道啊是死于战乱了还是死于其他原因，这个人后来就下落不明了。但是呢，这个邵一同啊后来跟唐维元的女儿啊两个人呢、结为夫妻了。哎，当时呢大家伙都管这个唐维元的这个小女儿叫唐小妹，哎，邵一同呢娶的就是唐小妹，还生了俩孩子。那么邵宁呢后来就居住在北京，就是邵一同的儿子，他呢秉承了他祖父和父亲的信仰，对于这个佛学呀也有很深的研究。就在启功十二岁入小学之前呢，还发生过一次近似闹剧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1924年呢，冯玉祥啊发动了这个北京政变。那么按照当时的这个清廷的这个优待条件呢，哎，宣统这个小王朝啊还在故宫里头就是苟延残喘。那么这个冯玉祥呢那会儿还没有把他们给轰出去，他们在这个故宫里边呢还是称为皇帝，大清朝的皇帝，但是实际的一点权力啊都没有了。他们能管的是什么呢，就是宗室，当时还有宗人府。宗人府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美术馆西南一带，哎，就是这个孔德中学的东厢房。当时的呢那个宗人府的左司掌议啊叫议员，您看这个议员是议字的，那比启功大好几辈呢，啊，这个永绵义载璞玉横起，那么义完了是载，再加上璞玉横起，这是六辈，也就是这议员呢比启功大五辈。他就查这个启功他们家的档案，发现溥良和玉龙啊因为下科场的主动啊放弃了这个封爵了。那么启功的父亲呢，这个恒同的死得又早，还没来得及封爵号呢，他又看着这个启功可怜，哎，趁着他呢现在有点权，他就让这启功啊袭了一个爵号，封了一什么呢，封启功一个三等奉恩将军，这是有名无实啊，这是个虚名，那么一分钱一两米的这个俸禄都没有。哎，这个启功当时呢为了这件事呢还去了一趟宗人府，见到了这个三堂掌议，当时呢掌这个正堂的就是载沂。那么后来呢冯玉祥就逼宫了，这个溥仪呢连故宫啊也待不下去了，就跑到天津去了。那么他手底下的从宗人府封的这些个封号呢那就都是一纸空文了。不过呢这张呢告封啊很好，是四支的，一段红啊一段绿，和清朝原来的那个告封啊形式上呢那是一样。上面那个大概内容呢就是根据优待条件，启功应袭封三等奉恩将军。 您可听明白了，任命啊是这个宗人府任命的，盖的那个大印呢可是当时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他盖的。这启功先生就说，这才叫文不对题啊，不伦不类。这个启功先生一直就保留着这张告封。那么他说呢，我倒不是说留恋这个三等将军，他说这是个文物，哎，他确实呢也打上了特殊年代的烙印，哎，具有呢特殊历史意义。那么他是12岁啊入小学，后来呢就入中学。当时呢他这个入的这个小学呢就是马皮厂小学，哎，这个马皮厂小学呢是汇文中学的附属小学。后来呢他入的这个中学呢就是汇文中学，还给这个高三年级啊写了一篇集史，就是年级史，那是用古文写的，写的非常的好。有机会呢听众朋友们可以找到启功先生的这篇年级史，看看那会儿小启功那个古文呢就已经相当厉害了。但是呢启功在这个汇文中学呀没有正式毕业，肄业。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小时候不是念过几年私塾吗？那么当时呢家里都不让他念英文，他这个上小学上中学都是插班生，这个英文呢成绩比较差，越念到后来啊越吃力。当时呢他们班上呢有一个好朋友叫张振先，这张振先的英语特别棒，所以这班上同学都找张振先呢当枪手，就是谁的作业不会写呢就让他帮着写。哎，到了这个高二那年的英语考试呢，这启功就觉着自己啊不灵，就请张振先呢当了一回枪手。可是呢那回张振先呢写的不太好，他写那内容跟他自己写的那个差不多，等于照抄一遍。老师一看呢就这两篇雷同了，不行啊。但是这老师呢还算手下留情，就说你呀明年你再重新写一篇，否则呢那就不能及格。当时呢启功正跟着这个戴随之先生学古文，全部的这个兴趣跟精力都在那边呢，对英语啊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第二年呢他也没好好念，也没写出来，等于最后英语就是不及格。那合着呢最后呢就没毕业，就算肄业了。在他这个上学期间呢还有一位周九爷，周九爷呀叫周时之，他呢自学徽，可是这徽字啊您可听明白了，这是多音字，有好几个音，哎，火字旁啊一个军队的军字，跟咱们那个光辉的辉啊可以通，那么也念韵，哎，这个到底念哪个音呢？这回头呢我再给您查查。反正呢他叫周时之，是自来水公司的经理，他呢也是给启功啊提供这个中学担保的保人。他是谁呢？他是启功的曾祖普良的门生。这周时之的父亲呢叫周父周玉山，干嘛的呢？是李鸿章的财务总管，那家里边可很有钱。后来呢他就生活在天津。那么普良死了之后呢他还坚持着来看望这个启功的曾祖母，他管启功的曾祖母啊叫师母啊，啊师娘。那么这老太太呢也留这个周九爷呢吃饭，关系很好。这个周九爷呢一直希望而且表示资助启功呢一直就念书念下去，一直念到大学，以至于啊出国留学。可是呢启先生呢是中学肄业，

快乐吗？